攻读伊撒伊亚先知书第五章。不要为我的爱友欧唱一首论及他葡萄园的爱歌。我的爱友有一座葡萄园，位于肥沃的山冈上。他翻掘了土地，除去了石块，栽上了精选的葡萄树。园中筑了一座守望台，又凿了一个榨酒池。原希望他结好葡萄，他反倒结了野葡萄。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犹大人哪、现在请你们在我与我葡萄园之间判别是非。我为我的葡萄园所能做的，还有什么没有做到？我原希望他结好葡萄，为什么却结了野葡萄？现在我要告诉你们，我将怎样对待我的葡萄园。我必撤去他的篱笆，让他被吞噬，拆毁他的围墙，让他受践踏。我要使他变成荒地，不再修剪，不再筑除，荆棘和蒺藜将丛丛而生，并且我要命令云彩不再在他上降下时雨。万军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，而犹大人既是他钟爱的幼苗。他原希望正义，看竟是流血；他原希望公平，看却是冤声。或哉，你们这些使房屋毗连房屋，田地接连田地，而只让你们自己单独住在那地狱内的人。万军的上主在我耳边宣誓说，那许多房屋必成为废墟，巍峨华丽的必无人居住。十亩葡萄园将只出一巴特酒，一禾木耳种子只出一轭法谷。不在那些早晨一起来既追求烈酒，流连至深夜，饮至酒酣耳热的人，在他们的宴会上只有琴瑟、手鼓、管笛和酒，却没有人注视上主的作为，没有人留意他手中的工作。因此我的百姓必因无知而被放逐，显贵必将饿得要死，民众必将渴得要命。为此阴府张大了咽喉，敞开了无限的大口，显贵、群众以及那些喧哗宴乐的人都要落在里面。人必将屈服，人必被抑制，目空一切的人必低首下行。万军的上主必因正义而受尊崇，至圣的天主必因公平而显为圣。羔羊要在那里吃草，犹如在自己的草场上，肥羊要在荒田里吃草。或哉，那些用牛犊的缰绳引来邪恶，用牛车的绳索勾出罪孽的人，和那些说愿他赶快迅速完成他的工作，好使我们看看，愿以色列圣者的决策进步执行，好使我们知道的人。或哉，那些称恶为善，称善为恶，以暗为光，以光为暗，以苦为甘，以甘为苦的人。或哉，那些自视为聪明和自以为通达的人。或哉，那些饮酒的英雄，调酒的壮士，那些受贿释放罪人，夺取一人权利的人。因此他们必如卷入火舌的禾秸，焚于烈焰中的枯草。他们的根必要糜烂，他们的嫩芽必要如尘埃般的飞扬，因为他们抛弃了万军上主的教导，藐视了以色列圣者的训诲。为此上主向自己的百姓大发雷霆，伸出自己的手来打击他们。其实 山岳为之震撼，他们的尸体有如街道上的粪土。然而他的震怒并未因此而熄灭，他的手仍然伸着。上主要向远方的移民竖起一面旗帜，好由大地的四极号召他们，看，他们将急趋前来。他们中没有疲倦的，没有扑倒的，没有打盹的，没有睡觉的。他们的腰带没有松解，他们的鞋带也没有折断。他们的箭矢锐利，他们的弓弩全已开张，他们的马蹄好似火石，他们的车轮有如旋风，他们怒吼有如母狮，吼叫有如幼狮，他们咆哮绝食，挟之而去，无人予以挽救。那一日，他们必如海啸般向着民族怒吼，人若注视大地，看，尽是黑暗痛苦，光明遮蔽在密云中，成了晦暗。